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www.ou.com。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小王子里有句话让很多人印象深刻，说每个成人都曾经是个孩子，只是他们忘了。所以当每年六月份来临的时候，不少人都是尽情地回到纯真。此刻的你是在晨练的路上，还是在去郊区游玩的途中？无论如何，请抬起头来看看天空。是的，今天的你是这一生里最年轻的。早上好，我的朋友，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倾心上演的歌飞扬，我是刘慧。2018六一特别节目，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暖场歌，我们来听杨佩仪小朋友的这首《鲁冰花》。 我知道半夜的星星会唱歌，想家的夜晚，它就这样。知道午后的清风会唱歌，童年的蝉声，它总是跟风一唱一和。当手中握住繁华，心情却变得荒芜，才发现世上一切都青春生。 这个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吴达木出生于朴实的牧民家庭，从小活泼可爱，母亲由于一次交通意外离开了年幼的他，几年后父亲也遭遇同样的命运。所以你在想着这样一个孩子成长的经历，再来听他刚才用母语为我们讲述的歌，你会觉得特别的感动，对不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梦中的额吉》，这分明就是一曲他内心的呐喊，歌声里让人感受到了人性与生命的力量。你有没有发现孩子的歌声就是这样的直指人心？来，我们换一个感觉，同样来自草原的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接下来要为你讲述的是乌拉勒吉，是布里亚特民歌，是赞美家乡的歌。乌拉勒吉是布里亚特语，是一种花的名字，鲜红色的，而这种花呢，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大片大片的盛开在草原上，非常壮观。 Эртээ өрөдийн сайн цагтаг нь Емэрхэн байхад цагаасаг нь Өөрд өрдийн сайн цагтаг нь Ол мэргэн байхад цагаасаг нь Ар байгалын уучин бүл нутгаас Өгөр шинэхэний торхон дэмжи хүрэнтэл хуучинда Ар өмнэдэн халуугын мурияд цүүд Нөөдөлтөн бодолон Ажид өмнэн барсаар хэлсэн 接下来要为我们唱歌的孩子们是来自台湾的泰武国小排湾儿童合唱团。台湾族人习惯以歌唱的方式来表达生活当中的很多情感，歌唱中有故事，故事中有歌唱。这是我那年去到台湾的时候，就在一个非常小的街边音像店买到的，包装很简单，可是孩子们的歌声很动人。听听看，在这样的歌声里， 那种台湾族传统歌谣的美呼之欲出。这里是歌飞扬2018六一特别节目，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欢迎继续收听。 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栀子花开， 的所谓，这是个季节我们将离开。 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 何炅、王诗龄《栀子花开》。在大约这首歌诞生的18年前，何炅首次主持了《快乐大本营》，至此何炅和李湘这两位主持人真的是整整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而18年后，何炅牵手李湘的女儿王诗龄为导演处女作《栀子花开》演唱了这首主题歌，无疑是青春最好的延续。何炅温暖的声线搭配了王诗龄的苏萌童声，我真的觉得有一种暖化人心的力量，或许这也是童声可以赋予一首成年人歌曲的特殊魔力吧。好了，中场休息前的最后一首，我们来听赵照、马伊琍、王恒毅、严笑然共同带来的这一首《声律启蒙》。歌飞扬，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邀你，我们稍后继续来延展六一的快乐。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向东， 烟香冷，染途秋。

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花海草原由布仁巴耶尔作词作曲，诺尔曼英格玛伴唱的一首情歌，质朴细腻而略带忧伤，字里行间透露出主人公对自己心爱姑娘的那种爱恋之情，从相识到相知，再从相知到相守，这个过程中总是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像春风拂过我们的脸庞，流淌过我们内心那条清澈的小溪。有了童声的伴唱，你会觉得这样一首情歌变得是更甜蜜与更美好。刘慧，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在音乐里和你一起延展刚刚过去的这个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接下来我将要和你一起来回眸那些伴随过我们成长的童年的歌谣，这一首来自白雪，让我们荡起双桨，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这美丽的白塔，四处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当童谣、电音、说唱啊，还有中国风的歌词汇聚在一起时，你会想到什么？不是周杰伦，也不是范文山，都不是，这些元素融合在了刘欢演唱过的一首《喂鸡》当中。刘欢特别跳脱地演绎了一首电音版的童谣，旋律欢快，歌词也是特别的卖萌。他用一首歌的时间帮我们开启了回到童年的音乐隧道。 奶奶喂了两只鸡呀，什么鸡什么鸡，大母鸡和大公鸡呀，大母鸡大公鸡，白天忙下蛋呐、啊，哎呦哎呦，一只清早五啼呀，一只清早五啼，不 奶奶喂了两只鸡呀。 什么鸡？什么鸡？ 大母鸡和大公鸡呀。 大母鸡，大公鸡。 一只白天忙下蛋呐、啊。清早五啼呀，一只清早五啼五啼，奶奶喂了两只鸡呀，大母鸡和大公鸡呀，一只白天忙下蛋呐，一只清早五。 这个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面，一遍一遍的幻想，也许在黄昏的沙滩上留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心亲吻，踏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湖湾，一个脚印是笑语，一春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澎湖湾，澎湖澎湖湾，哦外婆的澎湖湾，哦哦，有过有过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洒下沙滩和海浪仙人掌， 这紧张少年想、 音乐会对天赋不屑和冷淡打赏，有座空格帽子在此给你写字落下， 哪怕只是一丁点儿的希望，我也会把你实现梦想，让我送你到决赛现场，神奇的站在天来的天堂，澎湖湾、啊 所有观众都发烫。 谢谢杨坤联袂声音乐团共同演绎的伴随了很多人童年的外婆的澎湖湾，这个现场演绎的版本还真的是让人听得非常的过瘾。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早间，借由这个美好的六月，都可以让我们每个人从当下的纷乱里暂时抽离一下，想一想自己的初心，找一找来时的路，向孩子们学习，让快乐变得简单起来。好了，最后的这一首为你请出蔡琴带来庆典版的歌声与微笑。刘慧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再次祝周末愉快。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将是片叶春花。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Oh,